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46回。第二日，齐国侯带着嫡子灰头土脸地来到谢家退亲。不管他们如何的不情愿，在外人眼里总是脱不了一个攀龙附凤、背信弃义的名头。齐国侯的腰杆都弯了三分，低声下气地和谢涛赔罪，央告对方顺应圣意，安安静静地将婚事退了，莫要大肆声张。齐星城枯坐于堂下，前几日还风流倜傥的一个贵公子，经过这两日的风雨，已经肉眼可见地颓丧下来，双目无神，面容憔悴。抬眼见谢之方一身红衣自远处走来，他连忙站起身来迎上去，焦急道： 明堂，你姐姐她是不是俱已知道了？ 大获全胜，谢之方志得意满，看到齐倾城这副落魄模样，更是说不出的痛快。饶是如此，他还要假惺惺的作戏，在对方血肉模糊的心口上撒盐，唉声叹气道： 齐兄，君心难测，此事原不怪你，你可千万不要自责。至于我姐姐，虽说她在家里哭了整整一夜，连眼睛都哭肿了，可到底是有缘无分，如之奈何？ 他说着无奈地摊开手，心里却不住冷笑。 就你这管不住下半身的浪荡子，也配污了我姐姐的耳朵？ 闻言，齐倾城如遭雷击，抬袖拭了拭泪。 都是我对不住的。 齐兄不必如此。 谢之方还好心安慰他： 做不成姻亲，咱们依旧是同窗师兄弟，更是知交好友。姐姐那里，容我慢慢劝解，总有想通的意识。啊，对了，陛下不是宣过口谕，说长安的名门公子，紧着我姐姐的心一条吗？齐兄认得的人多，若有合适的，不妨告知于我，也是全了一份关怀之情。 让他把心仪的女子拱手送到别人怀里，这不是继续往他心里戳刀子吗？齐倾城的脸色又青又白，偏就挑不出谢之方半分错处，只得含糊以对。说话间，堂上两位长辈已经交割完毕。谢涛对谢之方道： 明堂，你带几个小厮去库房，把侯府当初抬来的聘礼尽数退还。 齐国侯脸上有些挂不住，拱手道： 哎，太傅大人，万万使不得呀，那些聘礼只当是我们齐家的赔礼，聊表歉疚之情。 谢之方于此刻插话道： 侯爷此言诧异，亲兄弟还要明算账，咱们两家非亲非故，更是要掰扯清楚。依着我说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带小厮们将聘礼抬过来，侯爷也派人回去一趟，将我姐姐为太夫人大夫人绘的庆寿图绣的针线斜角，哦，并我们家48节送的贺礼一一归还，咱们就在这院子里核对清楚，往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落得干净。 孽畜，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，些许小玩意儿又不值什么钱，值得拿出来说嘴吗？ 父亲这话说的不妥当，虽说是小物件，可样样都是我姐姐耗费了许多心血筹备的，实乃千金难买之物。再者，我这也是为了侯爷和齐兄考虑，听说那位乐安公主性情天真烂漫，颇有赤子之心，若是她嫁进门来，见侯府中放着那么多姐姐经手过的物事，婆婆脚上穿的鞋也是姐姐亲手绣的，心里该作何想？这不是给公主添堵，给侯府惹麻烦吗？万一公主因此迁怒于我们家， 更是大大的不妙了。 他这么说似乎也有些道理，谢涛便顺了他的意思，和侯爷就此事交涉起来。谢之方又指着齐倾城腰间挂的香囊道： 齐兄，这件东西也还于我吧。 他从自己袖中取出一条五色丝绦，交还于齐倾城。 这是姐姐托我还给你的。 齐倾城半晌没接，长吁短叹道： 何至于此，给我留个念想也不成吗？ 谢之方心里不耐烦，恨不得拿个棒槌把他的脑壳敲开，好看看里面都装些什么乌七八糟的玩意儿，却还要强忍怒火劝他： 你若真心为我姐姐好，往后便不要再提有什么念想，更不要将我姐姐挂在嘴边，免得落在有心人耳朵里，害了我姐姐终身。 他实在是有些忌惮乐安公主往后找姐姐的麻烦，因此也要防患于未然。他放缓了语气，低声暗示齐倾城： 妥妥帖帖藏在心里不好吗？ 这是要齐倾城对谢之真念念不忘一辈子的意思了。齐倾城果然将他这话听了进去，颇为感愧地将香囊解下递还于他，又把沾染了谢之真香味的丝绦紧紧地掖在袖袋里，苦笑一声道： 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也叫你姐姐放心，这香囊你亲手交予他，他自然明白我的心。 谢之方满口应下，又搭着他的肩膀温言宽慰了好多句，一副推心置腹毫无芥蒂的模样。送齐侯父子二人出门时，恰巧遇到宫中太监传旨，那太监却是谢之方认得的，侍奉于太子宫中，名叫明禄。谢之方面色惊诧，和明禄打了回眉眼官司，又往他袖子里塞了锭金元宝，试探他所谓何来。明禄并不收礼，却笑盈盈道： 谢公子莫慌，咱家是来报喜的，范老公子将大小姐请出来，这旨意乃是圣上亲赐于大小姐的恩典，须得咱家亲口说与他知道，方是正理。 谢之方心里一跳，几乎以为那皇帝老儿打算乱点鸳鸯谱，将姐姐随意指给哪家公子为妻了。齐倾城也顿住了脚步，目光控制不住往后院的方向看去，有心借机再见谢之真一面。谢之方亲自去后院请姐姐，姐弟二人和谢涛重整衣冠，跪地接旨。只听明禄朗朗念道： 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自有谢家长女，柔家淑顺，风姿雅悦，端庄淑锐，客令客柔，着即册封为县主，号会合，钦此。 听完圣旨，谢之方心里打了几个转，立时明白过来，陛下着明禄来传旨，又给了如此大的封赏，说不得是太子殿下暗中施为给的第二道补偿。齐家上了公主，无异于对太子殿下的背叛，泥人尚有三分土性子，殿下再怎么宽仁大度，与世无争，也忍不了臣下如此放肆。更何况陛下对底下的波涛暗涌了如指掌，却仍旧顺着乐安公主的意思，强行拆散了齐倾城的姻缘，也拆掉了齐家攀附太子的梯子，简直是明晃晃的偏心与猜忌，怎么能不让太子寒心呢？被逼到极致，太子殿下也难得的出了手，手段迂回地劝服了陛下，降下这么一道旨意来。抬举谢之真，就是抬举谢家，也是狠狠地打了齐家的脸。如今这位皇帝陛下奉行的是制衡之道，再加上又恰逢春秋鼎盛，乐得看儿子们你争我斗，各凭本事。见素来恭顺的太子也伸出了利爪，不怒反喜，也就顺道给了他面子，却将谢家便宜占尽，风光无限。谢之方不由得对这位太子殿下有了新的认识， 原来的虚情假意顿时转成两三分真切的胆念来。谢之真面色从容，不喜不惊，仪态万方地叩了头，双手接过圣旨。身上新裁旧的秋装，勾勒的腰肢不盈一握，身段风流袅娜，美不胜收。齐倾城远远看着，觉得他比春日里又高挑了些，眉目端立非常，肤色白皙如玉。这么一比，柳莲儿那些个小家碧玉的娇柔恭顺便很有些不够看了。他心中越发酸涩，痴痴看着再也不可能属于他的美人，却没有换来谢之真的半分回应。他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对明禄公公行了一礼，和弟弟与父亲各说了几句话，便毅然告退了。谢之方高高兴兴地送明禄出门，托他带话给太子，不日当进宫当面致谢。紧接着他送走了魂不守舍的齐倾城，安排下人将齐家退回来的诸多物件仔细清点一番，被人穿过用过的便一把火烧了，那幅画却舍不得毁掉，令管家小心收在库房里。借着炉子里烧得正旺的炭火，他将齐倾城托付自己转交的香囊一并丢了进去，烧了个干干净净，接着拍了拍手，兴冲冲地往后院蹭饭去了。有陛下的金口玉律在前，又加了个县主的尊贵名号，往后的日子里，饶是乐安公主的婚事筹备得如何大张旗鼓，大大小小的赏花宴吃酒席上，长安所有的贵妇小姐都不敢拿退婚之事诽谤谢之真，明面上还要客客气气的。同时有不少消息灵通的勋贵人家早早看出谢之方与太子关系匪浅，说不得就是下一位长安新贵，兼知谢涛仕途顺遂，谢夫人八面玲珑，便存了结亲之意，请的媒人恨不得踏破谢家门槛。经了前一遭，谢之方再也不敢贸然做决断，打定了主意要慢慢挑拣人选，仔细考量对方的人品。他见姐姐一直闷闷不乐，有心带她出去散散心，也可借此避过齐倾城大婚的风头，离那位不可理喻的公主远一些，免得遭受无妄之灾。因此他给大舅舅宋静去了封信，言说打算去外祖家小住几月。不出半月，宋静竟亲自带人来接，将路上一应所需安排得妥妥当当，偏又嫌弃谢涛不肯进门。七八个凶神恶煞的护卫在门口簇拥着他，不像是来接外甥的亲戚，倒像是个抢人的土匪山贼。谢涛气了个倒仰，最后还是谢夫人出面转还，请宋静在门外的茶房里坐了，安排丫鬟们打点谢之真的行装，柔声劝慰道， 跟着你弟弟去南边散散心也好，那边水土养人，风景也好，只有一样，年关之前可得回来团圆。 谢之真点了点头，遂拜别父母，在弟弟的搀扶下上了那辆宽敞舒适的马车。 姐姐坐好，咱们这就出发。 谢之方亲自做车夫，笑嘻嘻地挥动鞭子，将马车驾得又快又稳，驶离长安，奔赴江南而去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